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击的，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史志军法官，跟大家介绍了在房屋买卖过程当中涉及到户口迁移的一些纠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啊，在这两起案件当中呢，没有按照约定这个迁出户口的一方都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而且呢，现在呢，在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当中啊，都会对户口迁移的问题做出一个约定，这和几年前不一样了。因为在两三年前，今晚拍案节目也曾经跟大家关注过涉及到户口迁移的一些问题。那么当时呢，在房屋买卖合同当中，尤其是这种固定格式的房屋买卖合同当中呢，并没有一个对户口迁移的明确的条款。那么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大家对户口的问题越来越关注，那么这个条款已经在这种房屋买卖合同当中得以通过条文的方式来进行固定化。那么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两起案件都是和这个学区房没有关系的，因为涉及到户口迁移，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涉及到学区房，因为学区房的户口能不能够按照合同约定迁进去，直接关系到孩子是不是能够按时的上这个学区房当中的小学。那么这里涉及到学区房的户口迁移纠纷，又和昨天所讲的两起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为大家邀请到史志军法官继续跟大家来介绍。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这出卖人可能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决定第三人是不是或者是什么时候能够主动的把户口迁出去。那如果真的是出卖人已经很努力了啊，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啊，但是这个第三人他我就是不迁，那出卖人还要承担这笔违约金，出卖人岂不是很冤枉？ 这也是咱们很多呀这个老百姓担心的一个问题。 嗯， 就第三的事我决定不了 啊，决定不了，对， 我为什么要担违约责任？ 嗯， 这里边其实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担不担违约责任是要看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不管涉及谁的户口，有约定了，你就要承担约定的合同责任。 嗯， 因为你当时没有审查，这个过错呢，主要在于出卖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那出卖人在这个事情当中，如果他承担了违约责任，他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呢？因为那个户口不是他的嘛。 对呀， 是案外人的。 对呀， 那这个时候呢，从我们法案的角度来说呢，对于出卖人呢，会有一个建议。出卖人呢，你在承担完毕违约责任之后呢，你是可以向你的上一手也好，或者向这个户口的登记人也好，你是可以向他主张相应的权利的。 怎么来个怎么主张法呢？ 主张的权利呢，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如果说这个户口是出卖人的前一手的话，那需要审查一下这个出卖人和上一手之间的那个合同当中，有没有关于户口迁出的一个约定。如果有的话，就相当于上一手出卖人还是违反了合同约定的 啊。对， 根据那个合同呢，出卖人是可以及时要求上一手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者损失，以弥补他在该次交易当中所产生的损失。 对， 是第一种情况。 嗯， 第二种情况呢，有可能呢，他跟上一手合同当中没有这样的约定。 对， 或者说呢，这个户口 产生的原因跟上一手没有关系，可能就是历史原因导致这个人的户口在这儿了。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呢，对于现在房屋的买受人以及出卖人来说呢，他们是都有权利向那个户口登记人主张相应的法律义务的履行，也就是主张呢，户口登记人及时将户口迁出。这是基于什么原理呢？第一个是基于从所有人的角度来说，比方说现在买受人买了房子了，我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我觉得别人的户口不能在我家的房屋上，他可以基于呢这样一个物权保护的原则，要求这个户口登记人及时把户口迁出，告知他你多少天之内呢你需要把户口迁出，我已经通知你了。如果你这个户口登记人依然不迁出的话，那个这个时候呢，所有权人就有可能要求这个户口登记人要承担相应的损失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对于出卖人来说，他可能会基于合同，比方跟上一家合同当中没有户口迁出的这样一个约定，但是我们老百姓知道，有些事情即使没有约定，那么按照我们的常识，按照诚实性的原则，也是应当去做的，就比如说房屋买卖，即使合同当中没有约定你将户口及时迁出，那么对于出卖来说呢，从诚实信用的原则考虑，也负有及时将户口迁出的这样一个义务，只不过会影响到什么？会影响到违约责任的承担。因为双方对合同当中的违约责任是没有约定的。 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那作为买受人来说，我就及时提出要求，你及时要把户口迁出，你负有这样的义务。在我通知你之后，如果你依然拒绝履行的话，那后续产生的一项的损失，出卖人是要承担的，当然是上一手的出卖人是要承担的。 那比如说在我们刚才那起案件当中，法院判决这个房屋的出卖人要向这个买受人要赔偿相应的损失，因为他违约了嘛，他没有把户口及时的迁出嘛，比如说他赔了人家10万块钱，那么他赔了这10万块钱已经履行了，那么这10万块钱可不可以去管这个前一手的啊，或者说是之前的这个不管是几手吧，反正就是有这个户口的这个人可以管他去要呢，管这个第三人去要呢？ 这个案子当中啊，如果说出卖人承担完了违约责任之后，从法律上他是有权利向他的上一手以及户口登记人去主张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它里边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请求能不能得到支持，能支持多少，还是要看着他们合同的约定以及他主张的这个证据，因为这里边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现在的出卖人，他向买受人承担损失的依据是合同是有明确约定的。而你向上一手主张损失的时候，有可能没有合同约定。 是。 有可能当时就没涉及这个事情。所以你能够向上一手主张的是什么呢？主张的是避免损失继续扩大。比如说我要求你依据诚实性原则呢，这个户口的登记人即使把户口迁出，因为如果你还不迁出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不可控制的结果呢？买受人要求我按日持续的支付违约金， 对， 但是我这个户口呢又不能迁出来，我这时候就可能觉得有点冤枉了， 对， 虽然合同约定了我应当承担这样一个违约责任，但这个违约责任的造成呢，某种程度上跟现在户口的登记人是有关联的，而且我也向你主张了权利，那么你从诚实信用的原则来说，也有义务配合把这个户口呢及时迁出。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您所讲的这个案子没有涉及到学区房哈， 对， 因为如果涉及到学区房，可能这个情况还又不大一样了，因为学区房当中啊，涉及到孩子上学的问题，教育部门也有相关的一些规定。那如果户口不及时迁出的话，或者说是这个指标被占用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这个孩子上不了学。那这时候所产生的一些纠纷，咱们又有没有去接触过啊？那个有没有审理过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啊？你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学区房的案件呢，应该说在我们这些案件当中啊，也是占定了一定的比例。因为学区房与普通房屋相比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呢，就在于这个学区房啊，它对应的是这个入学的指标， 对， 或者具体的一个比较教育资源比较好的一个小学。那么这个买房人呢，他购买这个房屋的时候呢，目的也是明显的，购买这个房屋就是为了保证子女呢能够进入到好的小学，享受到相对来说好的教育。所以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学区房的指标一般都是特别在意的。 是。 我们前一段呢审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那么这个买受人呢和出卖人呢，他买的就是一个学区房。当然相对来说学区房的价格也比较高。这个学区房当时买卖的价格呢是880万。 880万。那的确是比较高。 对。而且呢在这个房屋买卖的时候啊， 这个买受人呢是通过中介啊和出卖人呢签订的一个合同。后来呢这个中介呢也把这个事情呢说得很明白。中介呢在他们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就向这个出卖人呢及时的说明了，说出卖人也在场，买受人也在场，有一个情况要做特别说明。就是买受人买这个房屋啊，他就是为了让子女上学使用的。 哦，中介说得很清楚。 说得很清楚。 哦、 买受人当时也把这个情况说明了。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子女上学使用。那我们说这个时候你出卖就很明显了，就很知道这个目的了。知道这个买受人买卖房屋的目的，合同签订完了，标的额呢是880万。同时对于户口当然也会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 一般涉及到学区房肯定会对户口明确约定的，因为父母就最关心的这个事情。 没错。买受人对这个事情呢都特别敏感。 是。 其中约定了，那你这个出卖人呢你要及时把户口迁出，当然有个约定的期限。如果没有及时迁出的话呢，这个里边约定那个违约金的比例是房屋总价款的 10%、 哦、 相对高一些。这个主要跟这个学区房的性质相关，进行了这样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完毕之后啊，后来这个买受人就发现出卖人呢并没有在这个合同约定的期限之内呢把这个户口迁出去，他没有迁出。这个户口呢还不是这个出卖人本人的户口，是谁呢？是出卖人的配偶以及出卖人的子女。 哦， 有两个人的户口在这个上边。他都没有及时迁出。没有及时迁出呢，那么这个买受人就及时跟这个出卖人交涉。交涉的结果呢，这个出卖人呢也没有说出一个更合适的理由，反正就是没有迁出。因为他没有迁出呢，而这个买受人这方啊，子女上学的时间要特别紧迫。 哦， 所以呢他就呢及时的把这个出卖人呢起诉到了法院。 因为他着急，如果一旦过了这个时间就耽误孩子上学了。 对。 他买房的目的实现不了了。 对，但是这个案子呀出现了一个比较遗憾的情形，就是当他准备材料到法院起诉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他已经错过了利用这个指标的最好时机 啊， 就是孩子上学的目的呢、当时就没法实现了。 已经实现不了了。 已经实现不了了。 哎呦， 他及时去起诉，但是据他后来啊，据他这个跟法院的陈述，他在准备好材料还没有到法院的时候呢、他这个目的就已经无法实现了。这个已经错过了正当的一个时机，所以呢这个指标当时就没有使用成。所以他又认为呢他的这个购房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落空了。那么他起诉到法院之后呢，当然他这个里边也没有要求解除合同，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些考虑、比如说后续能不能再用指标啦、或者能不能有其他的应对措施了。他当时主要主张的一个就是要求承担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承担80多万的违约金。因为10%嘛， 对， 承担80多万的违约金。那这个案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考虑到了它和普通的案件呢还是不太一样。一个呢在于它是学区房的性质。 对。 当事人呢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对于购房的目的说得很清楚。第二个呢是考虑呢出卖人他不把户口迁出的原因。在跟法院陈述的时候呢，他还没有找出更多合适的理由。反复变化。 他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 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复变化。但是从他的言语当中呢，应该能感觉到他可能当时犹豫是想使用一下这个指标，让他的子女先去上学，可能有这样的犹豫空间，但最后呢也没有去办，但最后把这个事情呢也给耽误了。 他子女也没上成， 他子女也没有用， 也没用， 也没用。因为他要用的话，这个恶果可能会更加的明显 啊、对对， 因为他会导致这个买受人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法使用这个指标了。 对、 但他户口在那站着呢，买受人的这个户口呢迁不进去，或者说他迁去之后呢、因为户口对应的那个指标他无法使用，所以就导致这个买受人他的目的呢也没法实现。 对对， 那么买受人呢主要的主张就是要求承担违约金。我们审查完这个出卖人的这个原因之后呢，发现他也没有更合适的理由，所以最终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呢，法院就遵照了当事人在合同当中的约定，判决呢这个出卖人向买受人承担合同约定的那个违约金，这个违约金的数额算下来呢将近90万。 这个就没有进行酌减是吗？ 法院就没有进行酌减，因为法院综合各种因素看出来了，这个里边主要两个因素，第一个出卖人呢你这个违约恶意呢比较明显，第二个呢因为你的违约导致的买受人购买这个房屋的重要的目的在一段时间内呢是落空的，他没法实现让子女上学的目的了，但是这时候买受人没有主张解除合同，他主张的是违约金。那么法院判决这个违约金呢有两个考虑，第一个呢是补偿性，我们要考虑到买受人因为子女无法入学承担的一些遭受的一些损失。 对。 另外一个呢这个违约金还有一定的惩罚性，惩罚的因素在里边，因为对于违约行为来说你需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违反了诚信原则以及违反了合同的一个约定。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涉及到这个学区房的问题，是吧？那么涉及到学区房的这种户口迁移的案子，和那种不涉及到学区房的户口迁移的案子，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 这两类案子呢，应该说最大的一个不同啊，在于对于子女利益的一个影响。 嗯， 这对于购房人来说，因为他买房屋呢是为了子女上学。 嗯， 那么他户口能不能及时迁进来，以及户口迁进来之后，这个房屋上还是否存在其他人的户口，这些情形呢，对于他子女能不能使用这个入学指标，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市的这个学区房的这个政策了，以及相关指标的政策了，可能处在一个调整变化当中， 对， 几年可能 就一变，经常一变，而且有时候一年就会一变， 没错，就属于一个变化当中，所以他对于买剩的这个影响呢是相当大的。 嗯，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遭受到一个彻底目的落空的一个影响。 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另外一个不同点呢，体现在什么呀？对于这个普通房屋的买受人来说呢，他们对于户口的关注呢，很多时候是一个心理性的影响。 嗯， 而对于这个学区房的买受人来说呢，这个户口的存在对他来说更多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性的影响。 对， 所以呢，法院在裁判此类案件的过程当中啊，对违约金的裁判呢，一般还是会具体考虑一下学区房的特殊性，同时呢，法院也在尝试着呢，去做出一些探索性的办法，比如说行为保全，看能不能通过此种方式呢，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尽量避免买受人的利益或者学区房的这个指标呢被滥用。 那这种保全是可以保全的是吗？可以不被滥用的，保全之后就不会被随便使用了是吗？ 这个行为保全呢，也是我们最新的民事诉讼法呢做出的一项规定。 嗯， 它那个规定的具体内容是说啊，如果说呢，因为一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这个判决无法执行了，或者其他利益呢受损了，那么一方当事人呢，他可以申请向法院申请保全的。保全的内容呢，有可能是保全一个财物具体的物，也有可能是要求啊当事人做出或禁止做出一定的行为，就叫行为保全。当然行为保全申请的时候呢，需要向法院递交保全申请书，里边包括了具体的保全的这个标的物，还有呢一些相应的条件，当然法院会根据法律的规定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叫担保金。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呢，比如说这个学区房涉及到这个学区房指标呢，法院有可能会依据的情况呢做出一个行为保全的裁定。这个裁定呢一般会送达给双方的当事人，也会送达给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要内容呢是呢禁止在一定时间内使用这个房屋或户口对应的学区房指标。也就是说这个学区房指标呢暂时处于冻结状态，谁都不能使用。待相关的纠纷确定之后呢，法院视情况再去解除这个保全。这种情况对于买受人来说呢会有个利益保障。 对对对， 他的指标呢有可能在相关的利益纠纷解决完毕之后呢依然还能够使用学区房指标。 那通过这一类哈涉及到户口迁移的房屋买卖纠纷来看哈，那么一般这个房屋的出卖人他通常不迁出去户口，或者说是第三人不迁出去户口，他们主要原因都是什么呢？他们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我不把户口迁出去，是迁不出去还是怎么样，还是说我找不到可以再落户的地方，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在总结当中我们也发现，就是这个出卖人呢他拒绝迁出这个户口，或者我们叫不迁出户口哈，他的主要原因大概这么几类。第一类呢就是出卖人主观恶意就是违约，像刚才所说的，就是不想迁出， 就房屋的价格变动了， 价格变动了，卖便宜了，以此呢作为与买受人谈判的一个筹码，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呢是这个出卖人呢在一定时间内呢他确实也没有找到落户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实践中会发现有的这个出卖人呢就这一套房子，他把这套房子出卖之后呢他没有买新的房子，比如他去租房住了，或者有的去福利院了，养老院了，这种情况呢也可能存在 啊。那他户口没地儿落， 那这时候他的户口呢，当然这个里边涉及到户籍管理的一些政策， 对对， 这时候他那个 如果说想落户，他迁到哪儿呢？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落脚地儿。在现实当中呢，各地的政策规定不一样，有可能这种情况，比如他可以迁到那个亲戚家的户口上，有可能可以迁到一个社区的公共户口上。 嗯， 这依据各地的政策不同呢，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在这个里边，第二个原因里边呢，就是这个出卖人会以这个作为一个理由。 嗯， 我没有一些适当的亲属。我在找，但我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嗯， 这是第二类啊原因。但这个原因，我们说有出卖人的违约行为在里边，但是也有一定性的合理成分。 哦哦， 这是第二种。 不是我不想签，但我签哪儿去？我现在找不到，就没办法， 没办法。 嗯， 但是我们反过来来说，既然你找不到落户的地方，那么在房屋买卖的时候，合同当中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个约定呢？ 啊，对你别承诺呀， 你还承诺了呀？ 啊，对呀。 或者说你这个事情要向买受人说明，让买受人有个心理预期啊，这个他都没有做到。所以我刚才说有违约的成分在里边，有一定的合理性成分，合理性成分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嗯，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类的一个原因。第三类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跟学区房相关。 嗯， 可能对于出卖人来说呢，他在出卖完这个房屋之后呢，他某种程度上会存在一种心理，他觉得呢，他的子女可能这时候也需要这个学区房的指标了。 嗯， 之前可能矛盾或者没考虑清楚，这时候他处于纠结当中，我要不要用这个指标？ 哦， 或者说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和买受人来谈判？就我可以给你一点补偿啊，那这个指标我先用。比如说你的子女还没到年龄呢， 嗯， 还没到时候呢，我先用。 嗯， 过年之后呢，你子女再用。他可能对学区房指标呢，这时候比较敏感，处于一个矛盾，又想和买受人协商，有没有协商过成功的这样一个。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阶段， 哎，那么您也分析了一下，之所以这个出卖人不愿意去迁出户口的一些原因哈。那么咱们下面再来分析一下，这类纠纷之所以会发生问题，在主要问题在于哪里？ 这类问题啊，之所以会发生，我们说它的原因呢，应该是多方面的。 嗯， 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在于出卖人这个诚信履约观念的这样一个需要增强方面。 嗯， 签订完了合同呢，就需要履约。那么有一些。出卖人呢，他还是对诚信观念、对合同意识不强， 嗯， 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在于这个户口啊，能不能及时迁出？可能对于出卖人来说和买受人来说，他们对于相关的户口政策呢，并不太了解。 哦， 因为出卖人和买受人可能觉得我在合同当中约定了，户口要及时迁出，那么买受人就说，那既然约定了，你就可以及时迁出啊。 嗯， 但是他其实有时候呢，对于买受人来说需要了解一下，就是即使你合同约定了之后， 嗯， 这个户口能不能迁出啊？它涉及到公安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 啊。对， 所以对于买受人来说，有一个重要的义务就是啊，要跟中介去核实，看中介有没有义务把这个户口给查清。或者在产权的协助之下，跟这个出卖人协商好，我要去公安机关先查呀，这个房上有没有户口， 对对， 是谁的户口， 对对。 如果说是出卖人的户口的话， 嗯， 这个事情还好办， 嗯， 因为相对来说出卖人呢还是有能力去配合公安机关把户口迁出的。但反之，如果让这个上面存的户口不是你们买卖双方的， 嗯， 是一个第三人的，而出卖对这个人呢也不熟悉。因为出卖有可能也因为马虎的原因，他也没去核查，这时候就麻烦了。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户口迁出的事情，出卖人可能也做不了主。 嗯， 最后导致的结果呢，有可能是两败俱伤。 也有可能，比如说又是学区房，又是这个房子倒了好几个手， 没错。 然后作为买房人又非常关心这个户口，然后户口上的有的户口这个在上面的这个人呢，出卖人又这个控制不了， 对 啊，遇到这样的问题真的就比较麻烦。 对， 那么这一类问题，咱们法院通过审理这些案件，那么不管是对于房屋的买方还是卖方，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从法案的角度来说呢，想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呢，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嗯， 就是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啊，都要绷紧这样一个合同意识的弦儿，因为在这类案子当中呢，我们发现出卖人违约的时候啊， 嗯， 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主观违约， 嗯， 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在于出卖人其实在。出卖房屋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清楚 啊，对 这个房屋上的户口情况，全面审查这个房屋上的户口情况呢，不仅仅是买受人的义务， 嗯， 也是出卖人的义务。当你卖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你先要去公安局查一查这个上面有没有可能存在他人的户口， 嗯， 以免对你造成影响， 嗯， 这是对双方来说呢需要全面核查义务。那么还有个建议呢，我们是针对中介机构提出的， 嗯， 因为中介机构呢你是职业的中间方，很多房屋买卖的流程啊，当事人都依赖于中介， 对， 所以中介也需要去思考一下自己呢有没有 这个相应的义务或能力，在适当的时候呢，也去核查一下或督促当事人亲自核查一下这个房屋买卖的户口问题，避免因为这个户口呢产生一些风险。否则的话，在这类案件当中呢，中介时常也会作为案件的第三人或者被告呢出现在法院当中。 嗯， 是第二类建议。那么第三类建议呢，我们是希望啊，在以后的行政管理的政策当中呢，我们能不能也在探索建立，比如说我们在呢全国有些地方呢已经开始建立一个社区公共户的政策。社区呢存在一个公共户，如果说呢房屋买卖合同完成之后，这时候作为买受人你变成了产权人，你拿这个户口本你去找相应的行政机关，你说我是产权人了，但是存在不相干人的户口，我要求呢把这些不相干人的户口迁到社区公共户上。如果有这样的社区公共户，我想对于此类纠纷的防止和减少呢也会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当然有可能都不需要到法院来了，直接拿产权证到相关的行政机关就说我是产权人了，但是有些户口跟我是不相干的，我请求把它迁到公共户上。 哦， 这样的话对于各方的利益呢都不会造成损害。买受人呢觉得我自己的户口入住房屋了，那么对于户口登记人来说呢，原来的那个户口登记人来说呢，对他没什么影响啊，他的户口到社区公共户上了，有一天他需要把这个户口迁出的时候，可以直接到社区公共户上去办理相关的程序。 哦，没错没错。法院在裁判这类案件的时候，对于户口什么时候迁怎么迁，这个法院是并不是在法院的这样一个管辖的一个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是吗？ 没错，就是在实践当中啊，法院一般不会判决当事人在几日内把户口迁出。 哦， 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啊，户口迁移啊不完全是民事案件受理的范围之内。因为它涉及到公安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所以他能不能迁出有时候啊，出卖人单方也不能是完全决定的。不是说你让他迁他就能迁出去。他也需要去找公安机关递交申请。同时呢对于相关的落户地址也需要明确。公安机关呢也需要审查相应的程序条件。所以里边本身包含着公安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在内。所以这个并非法院呢受理民事案件亦能够裁判的范围之内。 对，所以我们讲这一类案件最后法院所确定的就是你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违约。 对， 违约你要承担多少违约金。这个是咱们法院所主要来这个所在判决书当中所体现的这样一个内容是吧？ 对呀。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么多涉及到户口迁移的一些问题，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史志军法官，谢谢史法官。 谢谢。 好，史法官再会。 再见。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说说涉及到房屋买卖的纠纷。那明天就不跟大家说学区房了，明天跟大家说说在房屋买卖当中的一些奇葩事儿啊，到底这个奇葩事儿能够奇葩到怎样的程度？我想呢，通过明天法官的介绍，您就知道了。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